手下留情之天涯歌姬系列之和音天后 Silva 上回讲道。 我渴望自由，让我从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 我哥买咗啲剧室带，听完啦，跟住佢出去踩单车啦。咁我永远都冇街去，因为爸妈唔俾我去街。跟住咪攞佢啲劇式帶嚟聽囉。小學好快就入咗合唱團啦。咁升中學，咁我音樂老師就好笑，我哋好似啲監犯咁。你哋全部女仔排成一行，跟住佢呢好似嗰啲懲教處嗰啲喺前面行過。就係咁樣又俾人揀咗去合唱團。 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我呢个老师呢，即我唔知佢而家仲喺咪度啦，但我都希望喺空气中，即係好想好想感谢佢。我学琴系因为佢，我识唱歌系因为佢，所有嘢都系佢教识我嘅。系啦，所以 就因为佢嗰个惩教处嗰个作风， 就系惩教处老师。我想问惩教处老师系全名可唔可以讲啊？ 叫沈刚， 沈刚老师。 我用心轻轻的唱。 天涯海角觅知音，琴弦歌声醉人心，手下留情真情送上天涯歌姬系列，一众超级靓声轻轻的唱，请以心轻轻的听。 我但愿人如恶运一样强劲，歌里尽藏落雨我只知与你共鸣。 足球坛友杜奥巴，和音界代表就是 Silva，手下留情，热烈欢迎香港乐坛和音天后高少华。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度逢，难禁垂头泪涌，此际幸于梦。 Silva 原名高少华，好多人都会叫佢做阿银。阿银最擅长唱和音，好多得奖金曲都有佢份。同佢合作过嘅有天王天后，又有新秀冠军。近年佢仲行前一步出埋唱片，真係台前台后都可以搵到阿银。 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叠，只恐相见亦匆匆。 我考完两级，隔咗一年啦。咁啊，老师就话你唔好考三四级啦，考五级啦。 系， 因为佢话我大个啦，即系佢好好去帮我计埋。 即系你嘅年龄啊。 我考八级嘅时候，即系如果我做紧嘢会好辛苦啊，翻工好辛苦。 哇，真 系 好好啊，老师。 系咁，佢一跳就跳到五级。之后我爸妈都好锡我，佢嗰阵时，即系呢个又要透过呢个空气。 多谢佢哋啊！ 多谢，即系我爸爸唔喺度啦，咁但系都好感谢佢，好同埋我妈咪啦，同埋其实我哥我都好多谢佢，因为嗰阵时咧，即系屋企好细嘅，佢瞓厅有张碌架床，就因为摆我琴拆咗张碌架床。 系， 阿哥瞓边啊？咁 瞓 sofa。 哇！ 咁阿公，我公咧系木匠师傅嚟， 系 以前好犀利嘅，屋企张 sofa。把床是我工作的。 哇，其实你屋企都几多艺术家 喎。 是啊。是啊。所以呢，我成日想呢，我好喜欢自己学嘢。即是譬如我自己学钻研点样唱歌啊。我试过在屋企换锁。 是咁犀利。是。 钻墙啊，我都有做。 阿公的 DNA 滴咗啲落嚟。 咁犀利。 我真係发觉系㗎喎。即係佢嗰时退休㗎啦。咁在屋企呢，两个吊柜啦，一张梳化床啦，我哥张书台啦， 嗰对木门系咪噶？ 争啲啊，真系！厨房啲吊柜全部都系我工做嘅， 哦， 系一用咗几十年。 以前嗰啲师傅真系不得了，讲真嘅系真嘅。 咁你最终系学到几多级咧？ 八级嗰阵时最辛苦，真系辛苦，因为我嗰阵时翻写字楼咧，打好多单啊，跟住翻屋企去练琴，咁变咗咧，肩周炎。 咁好痛啊！試過痛到瞓唔到覺。最後我雖然考到八級，但係唔係好高分咯，即係掹車邊咯。咁但係即係考琴裏邊有 listening 呢一 part， 係 呢個我就永遠都 keep 住好高分 嘅。係，因為真係聽得到嗰啲旋律啊， 唔係隻耳仔好犀利啊！我覺得即係同音樂有關嘅行業嘅人咧，佢哋隻耳仔咧 好靈光啊！ 天生都一定係有啲嘢㗎。 係，咦！真係喎，喺細細個就已經顯露呢啲才華。咁已經我冇呢啲嘢啦。 我覺得最重要咧，又係講緊嗰樣嘢，千里馬同埋伯樂嘅關係。即係好在就係有阿沈光老師喺側邊穿針引線。如果唔係咧，可能即係媽咪同爹哋培養你呢方面嘅興趣，嗰一個動力又未必咁大嘅喎。 係啊，即係佢哋好辛苦供咗個最平嘅琴，即係嗰陣時萬幾蚊係好多錢。 哇！而家都貴啦， 好多錢嘅萬幾蚊係。我記得應該一個月人工係2000蚊嗰啲。咁嗰個琴 真係好貴喎。 嗰個琴係15000。 哇！即系佢半年嘅粮，超过半年嘅粮， 仲要唔停使。 我唔记得佢供咗两年定三年，即系所以我系好爱我嘅屋企人，我觉得我呢一世都还唔晒嗰啲。 系，但系即系讲紧钢琴啫，都系未讲到唱歌。 系咯， 唱歌都中意嘅，由细到大都，因为我细个睇咪小甜甜嘅， 系， 佢咪唱日文歌 嘅，系。 我咧晏昼冇嘢做咧，喺屋企咧攞个嗰啲 cassette 机咧 录低佢， 摆饼带落去，就录音噶啦。跟住 系啊，我以前都系咁噶，我录到走音 出嚟听。 我真系唔敢听噶。 系啊， 我就系觉得录咗出嚟嗰把声唔系我把声， 系啦， 点解唔似嘅？ 同埋咧，我哋嗰阵时冇 cassette 带啊，要咧攞咗嗰啲原装带咧，譬如嗰首歌唔中意， 我洗咗佢，因为 将胶纸落去咧， 即系 第二出第三听唔想听咧，跟住录咗自己个版本落去。但系通常录歪咗，咁即系会录前咗啦，同埋录洗埋后边嗰首咯。 即系譬如阿边个歌星唱突然间变咗李白， 系啦， 突然间有一下 pop 咁样揿掣声， 有一啲好扭教嘅，因为你会有揿掣， 唔系揿掣声啦， 我真系好憎揿掣声， 点避都避唔到， 系啦，避唔开，你几细力揿开 佢 都 有 啪 声 嘅，真系呢个真系要研究下。但系其实已经成为咗历史， 好明显啊，大家都系同好多人啦， 讲白啦， 听下张国荣点解用我把声唱咧。周时有啊，呢啲真系唔系讲笑啊，真系。好啦，咁你就开始就又喺录音机嗰度学唱小甜甜啊。咁跟住咧， 咁然之后到我Form Five 嗰年啦，第一次搞歌唱比赛学校，咁我去参加啦，即系大啲同学就，你唔系嘛？你又去参加，即系我哋唔使玩啦，你赢啦。但系我真系好想玩啊嘛，即系我未玩过比赛。即系净系同学校出去比赛嗰啲，我又唔当系比赛，你明唔明啊？ 系 好似交功课咁啫嘛。嗰次即系学校之后啦，就系新手啦。 哦，咁我已经行唔到 新手。 新手 系第九届啊， 第九啊，系啊，因为我汤宝如咯， 哦， 陆家俊。 咁你第一个 round 攞咩歌去参加比赛噶？ 咁其实我咧就冇谂住入到围嘅。即系我纯粹 唔系， 我真系嘅，因为嗱，你谂下我由细到大，其实我爸妈管得好严，我连落街市帮手，我爸都唔中意噶，即系佢觉得 女仔人家咁啊， 系啦，女仔人家好粗鲁噶，唔好啦，唔好帮手，你翻屋企做家务或者做功课啦。 阿爸好传统啊， 即系我妈都唔想嘅，其实，同埋以前学校咧露营宿营咧都冇我份，咁所以咧，其实我圈子系好细。 咦？即系佢哋因为性格。冇理由俾你参加新秀㗎喎。 但佢觉得音乐系 OK 嘅。 哦 okay, 是啊。因为我爸爸鍾意听我唱歌。 嗯。 即佢觉得我唱歌好听，佢俾我参加比赛。咁同埋开头都諗住我去玩咋嘛，同埋我自己真係諗住去见识㗎咋。 嗯。 就去咗新秀啦。入到去试音呢，好得意㗎，好笑㗎。打关斗又有啦。 套跳波圈啊。 好好劍咁咧。 我都好想知边个打关斗。 其实即系听听埋埋我哋咁多以前嘅嘉宾，即系间唔中有啲都系参加新秀，即系佢哋讲嗰啲 experience。我觉得新秀其实系一个好奇怪嘅地方， 马戏团咁样。 因为佢咁嘅分批入去噶嘛，唔知廿零个人入去坐喺度等咁样，有几个评判坐喺度。 系 咁咧，见到嗰啲咧，你又要忍笑又哇咁嘅打关斗。飞噶，咁即系乜都 又好似人哋睇，即系我哋睇电影嗰啲咧， 金枝玉叶嗰啲啊， 其实系现实嚟嘅，原来 系咁。你就 揸枪，你记唔记得打关斗系边个？ 唔知道，哦 okay、即系嗰啲系最初面试，即系咩人都有， 已经筛走咗啦。 想知系边个？ 咁样讲咧，我谂咧，即系真正系最终能够打关斗而有出到场嘅，应该 得 张 卫健、 郭正雄、郭正雄同埋张卫健，张卫健就攞埋。 啊，好嘢真系。 跟住咧，跟住咧， 好，跟住到我试音咧就惨啦，即系我已经惊啦，震晒啦。咁嗰阵时系有一个琴师弹琴啊嘛，我企到出去揸住支咪啦。跟住佢电话响，系 依个真有大哥电话噶， 大 即系水壶嗰啲， 水壶嚟，电话响，咁佢又唔好意思又讲，咁咧我就 放咗佢， 我就企喺度咧一路震一路等。 哇！呢啲先惊，即系等于啲人咧成十二码咧，嗰个人咧仲喺度搞啲搞路咧，即系吓啲吓啲龙门咁样样。 同埋仲有你玩跳楼机嗰阵咧，原来咧你吊咗上去之后佢唔响，佢响到系啦，唔知几时跌，嗰下嘢就好惊。 咁即系喺度等，咁跟住。搞掂啦，咁啊唱啦，咁唱完，即系个心都谂啊， 唱咩噶？ 系咯，我想知唱咩歌？ 唱《千千阙歌》。 哦，你拣嘅， 我自己拣嘅。 吓，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 谂住唉冇噶啦，姐咁样咁肉酸咁丑怪咁样，点知又收到电话入围。系啦，咁我就好开心话俾阿爸妈听，哎入围喎，居然 即系入一百名咁样啊，系嘛？ 唔记得啦，入初赛咁上下啦吓，咁入咗围，后屘就试音，去华星嗰度试。咁我记得入到间房咧，汤静川啊，刚讲声嗰阵，华星嗰啲高层都晒度啦，嗰个人就照弹琴啦，咁我唱千千阙歌啦，我今日要跟住吓你啊，唔好唱呢首啦。妹姐唔中意啊！ 吓吓，妹姐 明白喎，明啊，明咗喎， 系跟住我吓，咁然之后我 咁我唱翻直人之歌得唔得？ 上几多？咁你知嗰阵时我咩都惊噶嘛，十七岁啫嘛，嗰阵时得，即系净系识哦，咁跟住佢仲帮我谂埋，诶，你唱夜机啦咁。 咁你就真係唱咗夜机。 係呀、啊、我都唔識反抗嗰陣时直接。哦。 咁你比赛嗰陣都係唱夜机嘅。 係呀、啊。 喔、哦、我记得你攞咗啲奖㗎嘛，啲即係唔知台风地。 之后 的。其他嘅比赛嘅奖嚟嘅。 唔係即係唔喺新秀入面 嘅。唔係新秀嘅。 喔明白明白。 咁、我想研究一下你套新秀嘅战衣。 啊嗰套战衣就真係。嗰套战衣呢其实。 有冇得睇返嘅呢而家。 你自己有冇 keep 啊 冇啦、 哎、，YouTube 唔知有冇咧。 嗰阵时阿妈抌鬼咗啦，激鬼气，系阿妈激气而抌咗佢。 因为咩原因激气啊？因为赢唔到。 唔系，因为佢觉得套衫好肉酸。 哦，但套衫系点样噶？ 其实系咁样嘅，当其时咧，阿妹姐个朋友就开咗间 design 即系时装店，咁咧就带我哋去 拣衫、 做衫。 哦，做衫。 咁佢就唔知點解 design 咗一套倩女幽魂俾我， 咁大喎，系 包到含， 但系唱夜機喎， 系啦， 倩女幽魂唱夜機， 包到含曬嘅倩女幽魂，撐啲係樽領噶啦， 哇咁大整蠱啊！ 其實咧，我有啲嘢想爆嘅，咁多年冇講， 誒好， 我最中意人哋爆嘢呢度， 爆即係又可以講得 嘅，係。 我又要多谢李美凤小姐嘅，当其时佢做司仪，咁佢一见到我呢套衫咧，佢走埋细细声， 你知佢好靓噶嘛？ 好靓，佢到而家都好靓，好靓。 佢走埋嚟噶，佢套衫真系唔得啊！好似即系佢又好好高贵，即系佢形容得唔系话哎呀好丑样咯，即系唔系咁样。佢话不如咁啊，我打电话叫我助手攞啲衫嚟俾你试。 哇！ 咁佢真系攞咗两套衫俾我。咁但系咧，跟住另外个参赛者咧就同我讲：，哎呀，你唔好啦，阵间 激嬲评判啊，激嬲大会咁。 因为点解咧？因为嗰套做衫嗰个人系妹姐个 friend 吓。 个另外个参赛者就话咧：，你唔好啦，阵间激嬲人哋就唔好啦，好似唔系几好咁样咁。咁后屘我即系冇着到嗰两套裙。 但 都繼續倩女幽魂咁樣上台， 繼續倩女幽魂咁。但係我都好即係好多謝李美鳳小姐咯，我覺得佢真係好。 咦？你後來有冇喺網壇上再遇？ 冇啊！如果有，我一定會同佢相應。 但係李美鳳小姐都出過碟㗎嘛，即係冇困過。 冇，佢出碟嗰陣時候我未入行。 哦。 佢攞嗰啲係 low cut 咧， 係係， 即係我細路女未著過呢啲，咁更加唔敢著。即係如果你而家俾我或者廿零歲嗰陣時候，我掠反應啦，即刻抌咗嗰套倩女幽魂啦， 係 嗰陣時啱畢業，哇！邊個敢著 low cut 俾阿爸打死啊？咩、唯有好對唔住咁樣拒絕咗佢咯。但 係 我真係好感激佢嘅，呢樣嘢我真係冇完全冇講過出嚟， 好正啊！ 係 送俾你哋呢個節目， 多謝。 咁你当晚表现点呢？其实 我觉得如果站在我嗰阵时嚟讲，我觉得接受嘅 系 啦，即系冇乜点样大走音嗰啲。咁、始终嗱，首歌唔系我自己拣啦，我谂要试音嘅啫嘛，冇谂过去过完一关又一关，系去到上电视嗰关。咁、我其实已经当自己赢咗， 所以即系冇乜压力嘅都。即系当 冇噶啦， 观摩性质啦， 豁咗出去噶啦， 纯粹可能去到个现场，你企喺个台上面，咁多对眼望住你，有啲紧张 嘅啫。仲要整咗套倩女幽魂添， 系啦，即系嗰套倩女幽魂贵啦，嗰阵时买要我哋自己俾钱啊。 吓， 嗱我又爆啦， 吓要自己俾钱噶， 3000蚊。 哇！ 咁但系跟住而家套衫嘅下落咧？ 咪就乜抌咗咯？ 我妈兴得就抌咗咯。不 过 有一次电视台咧播过。我有朋友影过嘅， 系 啊，我有朋友影 过。哇，真系见到呢单嘢，3000蚊就咁付出一句啊！ 系啊，阿妈仲系要露胆咁，即系话其实衫真系好坚。 我好想睇，你有冇 keep 翻当年啲相噶自己？ 有， 即系 喂，咁当届嘅冠军系边个咧？ 边个啊？ 徐振东咯。 哦，第二咧， 陆家俊 系第三系 汤宝如。 哦， 我仲要咧系一个提子头。 即系心花怒放咁啊！ 女幽魂咁 哇，好霹靂呢单嘢。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问的人，亲密的爱人， 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新演绎的这个版本叫做 《亲密爱人》。 我再次提下大家可以上去我们手下留情的粉丝群那里就看到《私分学艺》的第一回。 是的，他的精湛演绎真的不容错过的。 我们讲一点吸引大家上去看。他将会就是学张国荣第一次那个和音，即是哈哈哈哈哈哈。 篮球缘分之篮球全合二那首。 是 的，他真的唱得很好。 阿银真的唱得好了。 阿银真的唱得好好 的， 唔睇私分都要睇阿银啊！